庆祝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原集会11号在平壤市色洞区江泉蔬菜专业合作农场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参加。会上讲话人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使我国成为了一个有尊严的核强国和最强大的洲际弹道火箭拥有国，反映全国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的忠诚之心，向他致以最大的荣誉和最由衷的感谢。